最新的音乐，听起来多么愚昧，你无从的防备，上帝的是谁，靠近我一点点，是不一样的世界，暗睡在我的肩，我用生命为你加冕，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黑着眼眶熬着夜，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配上了一切，超值千年的泪， 站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 一首歌， 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好想问你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， 你是我心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好想生命留下一首歌，无论结局会如何。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是需要还是一

真的爱情不是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 当爱与希望同